的宴会抱抱， 抱抱， 宴会抱抱，很久不见了，对不对？ 好久不见了，我们也在过暑假了， 对，啊，大家都在鬼混啊，不是。都很有很多正经事要忙。 对，没错，很多事要忙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喜怒，对不对？然后呢， 情绪嘛， 情绪， 喜怒哀乐。 对。 那我们今天讲到第几个点呢？ 嗯，哀。 哀， 悲哀 的哀， 对，哀痛的哀，哀伤的哀。 Oh my god！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讲话了，代表我们很哀痛。 对，我们先哭， 先哭。有一种悲伤是没有眼泪，但是你就是知道很悲伤， 对，感觉得出来。 对啊，首先我们先来分享我们的影片，好不好？到我们的脸书上面， 哦，好， 各位朋友，谢谢你们等待我们宴会抱抱。你看一进来就有六位，表示这六位平常都有在关注我们的， 谢谢。 还有一个人给我们按爱心 啊， 对啊，谢谢你哦。 谢谢， 那我现在把它分享哦，赶快先分享到我的涂鸦墙。我的涂鸦墙在哪里， 啊，我们是不是每次开场都说，欸，我的那个在哪里？ 对啊，真是的。好了，好，来，小燕换你了。 好，换我，啊，换我是吧？ 对，去我的涂鸦墙分享到你的那个， 好 ，OK， 涂鸦墙， 嗯，好， 我们就尽量分享，分享到你自己的动态，分享到社团都可以。 谢谢你们等待我们，因为爸爸应该进来。那，这是什么？ 你没有把音量关掉？ 哦，对不起。太不专业了，昏倒。 没有关系，我们会越来越专业的。而且我们，你讲不专业等于亲民，你知道吗？ 欸， 我还挺亲民的。 欸，应该有了，应该有了， 有了哈。 嗯哼 ，OK 啊，好，我们可以看到留言。嗨，柔柔，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悲伤的，是哀，就是哀嘛哈。 对， 来我看一下哦。 啊，对，哀 有。 哦，有了哈， 有了， 好好好， 在这里 了，太好了，太好了，好， 情绪篇， okay， 情绪篇。 首先呢，我们要请小燕呢来唱一首歌。 好的，好， 而且台语歌哦，以台语公公了没认凳，我们现在听他台语歌。 哦，对，我不啥也要讲，但是我会唱台语歌， 他会唱台语歌，okay， 很厉害哦。 可能有一点，也有点那个目标，大家就不用太严格了，好不好？ 不会，不会，你放心。你都在我们的水准之上 呀！ Yeah！ 谢谢谢谢，那听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话头不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官。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酒断是咧鸟食。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在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人生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 天叫你出唱片， 我自己都快哭出来了。哎，到哪里？ 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阮拢徛在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求好时段，毋免等雨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不通担心讲袂来吃，阿母大，阿母啊。经无伫遐，口出声无人笑，命 都被这首歌感动了，哇！ 对呀、啊，哎、欸，你唱得太棒了，你知道吗？超级有感情，超级悲哀的啦，而且你那个哭腔，你是怎么你是怎么哭出来，哭成那个样子的哭腔？你知道吗？很多很多网友跟我讲说，嗯，阿慧老师，好在小燕不会弹钢琴，不然你早就被干掉了。连台语说成这样的人，台语歌都可以唱成这样。 哎、欸，如果我台语歌不会唱，那就扣分了，好不好？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你知道吗？真的。哎、欸，江蕙是吸引了吗？江蕙已经那个封麦了吗？对不对？ 哎、欸，他好像还是有出来吧？没了吗？ 我记得江蕙是封麦啦，他封麦演唱会已经结束了嘛？ 哦，真的、啊。 小燕，你办，绝对不会输给他。 那我用什么？江燕是吧？ 江燕 怎么那么好笑？ 真的太多人都说太好听了、嗯啊、连我都被感动到了、嗯、Oh my god， 謝謝，真的，你唱歌这么有感情呢、欸、 我真的很謝謝 小燕，真的，我刚刚边弹琴我就觉得我整个情绪，我想要微笑，你知道在镜头前应该要微笑、嗯、然后我每次被你唱一唱，我的嘴唇就往下垂然后我就想不行，我应该在镜头前我应该要保持微笑，结果你要唱一唱我又往下垂了，因为真的太悲哀了，而且重点是你的悲哀不会让人觉得你在哭。 嗯，我其实刚有点快要哭出来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我觉得 这首歌啊，真的有说到一个，就是那个哀痛里面有后悔的成分， 哦， 就是很多人真的很多人浪子回头，但是那个浪子回头虽然回头了，但是呢，嗯、他回到家乡看到看不到自己的。那个老北老母 母、no, 你不要讲台语，你讲国语我们听得懂， 爸爸 你讲台语我们整个就听不懂， 爸爸妈妈你知道那是一种很悲哀然后很悲痛的感觉， 真的哈、哦， 对，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有遇到很多很悲伤的事情，像我觉得我是前阵子我二姐夫回天家的事情，所以也是让我有一段时间还真的有点自己有一点越不过去， 真的、哦、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悲伤、 欸、 嗯，对，因为是个很好的老好人， 真的、啊、 小燕，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不会也是越不过去？ 我会恨我自己不多抱抱你、 啊、真的吗？ 真的、 啊、我好感动哦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人生道路上都一定会遇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嗯、然后在你悲伤悲痛的时候，你的情绪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状态发生？ 有没有说行为吗？ 行为 还是你的感觉？ 就是你的自己的行为上，自己有没有感觉出来说，诶，我是不是 反常了， 反常，我是不是好像话变少了，不想出去了，好像变得有点忧伤，忧， 就是说今天的题目就是这样、嗯、今天的题目就是当你觉得你很悲伤的时候， 对， 你会做什么事？是不是？ 嗯， 还是说 你会做什么？然后 你会做出什么反常的行为？ 对， 欢迎留言， 欢迎留言，欢迎大家哦， 对， 自己想想看，哎，在你最悲伤、悲痛、难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比如说大吃大喝啊，或者是骂人啊？ 哎，你知道吗？我曾经一直认为吃会让我的灵魂哈、哦、提升起来。我曾经啊我只要吃就很快乐你知道吗、嗯嗯、结果有一次我非常非常伤心的时候，哎、欸，我吞不下去呢， 所以人家真的是说那个饭都吃不下去。 对， 對，我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吞不下去。其实我去买我最爱的盐酥鸡还有烤玉鼠、 嗯嗯、 我就是吞不下去。 嗯，那个真的是悲痛至极的感觉。 对，然后我才很惊讶说啊，原来这才是真的悲伤，平常不够悲伤。 也不要吧，悲伤要少一点。其实人家常说零星零星是欧悲啊。 你可以讲国语。我来翻一下，他的意思说零星是欧悲耶。 不是人生变成黑白，就是很忧伤的时候，人生就变成韩国人生。 你不要接我们的主题是爱，你讲到后来刚刚那个气氛都 不 见了、 哦、又飘掉了。 我发现大家都好像没有留言、哦、要留言哦、嗯、而且我们今天呢、嗯、小燕讲的这个题目就当你觉得很悲伤的时候， 对， 然后你觉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然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常的行为、嗯、 对，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露喉虾这个乐谱送给你们 哦，而且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 我自己打的啦， 自己打的啊，很棒。对啊，我喜欢看你的谱耶、欸、 真的哈、哦。 对啊，你的谱干干净净的。 对啊，因为 跟那个什么 写不出再多的东西了。 这个让人家一目了然好不好？ 什么叫简谱？就是简单到不行的谱。 对，让一般大众对不对要很看得懂。 对 对，那除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很反常之外，还有就是你曾经有没有突然惊醒你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有没有那种后来你要正面一点？ 我觉得今天来到我们的宴会报报当中的人应该都有惊醒，没惊醒的都应该死了吧、 啊、没惊醒的都不会回应。 没惊醒的基本上就已经阵亡了嘛、 对， 因为有很多人受不了太痛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很不理智的行为，可能伤害对方或者 伤害自己。 对，那为什么他受不了？受不了他觉得他要发泄。 对， 小燕，我今天看到你很棒，你有准备很多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哦、 我看到什么哀伤的声音、欸、哀伤声音是长什么样的、这样子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啦，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嗯，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很哀伤的发声，那这个发声我们常看到的常见的一些情绪反应里面就是有焦虑 哦，哀伤会带出焦虑来， 对，还有愤怒，刚刚你讲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愤怒，然后还有忧郁跟内疚，哎，内疚。其实我刚刚唱《柔喉虾》，这个就是内疚， 内疚的哀伤。 他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及时的、常常的来孝顺父母，来多跟家里人联系什么？就你到后来都来不及了。 就是我们常讲的懊悔， 懊悔了。对，所以会 他是带着内疚的， 内疚的，而且会有无助感。你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我这么可怜，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求助。 嗯， 对。然后还有什么无望感，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对、哦，还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表示什么？你一直在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很糟糕， 很糟，一定是自己， 我简直烂透了。 对，类似这种的， 我怎么可以叫我爸妈妈死了，爸爸妈妈死了，我才去想到？ 对， 我平常为什么这么忙？一定就是我的婚姻太糟糕了，我在忙着赚钱，要不然就我小孩太糟糕了，我太糟糕了，然后小孩把我牵累住，如果没有小孩，我就不会这样子， 就一大堆抱怨， 然后千错万错都不是自己的错，都是环境。 没有自 醒，有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种好像悲观的成分在里面，对，悲观的成分，对。然后你会失落，也会哀伤嘛？那大家都知道失落它的。它的意义就是它是身体跟心理还有社会文化中的一种失落，就是你可能在你的环境里面会感觉 你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你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不被环境接受然后有一些很多的心理层面是你会感觉你自己很渺小，然后感觉像是弱势， 对， 然后你会感觉一直陷在那个里面，对，没有办法自拔， 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势族群， 对，然后也是被排挤， 这是一种轮回耶， 轮回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止境的那种痛苦的轮回， 对， 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人间的地狱，嗯，就是那个地狱不是说人家说地狱不在我们这个空间嘛， 对， 但是我看过有一个人，就是我某一个亲人，他已经过世了， 对， 他非常非常有钱，那但是呢他舍不得花，然后他很节俭然后他不快乐他一下觉得他的儿子太忙没办法陪他，一下觉得他的媳妇不让他不满意他又很龟毛，所以基本上呢他不快乐，然后我想要逗他笑啊，他就觉得咋不给哪他见惊嘞，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会觉得嘿，他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很不得体啊好，不应该是三三八八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然后他的脸就是这样，他的嘴唇就这样， 就是往下垮的，就对了。 对，他长得很美，他是我的亲人，跟我有关系的亲人都很美嘛。小叶，你也是亲人 啊？耶耶耶耶！ 对他长得很美，但是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觉得他很像活在地狱里面，他活着的时候是在地狱的感觉。 对，因为很痛苦，水深火热的感觉。 他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对。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叫做地狱，就是那样子的状态。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我觉得他是现在无尽的轮回里面，就是啊，我不好，然后一下又说 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也否定这个环境。 对，很悲观的， 对啊， 对， 全部都否定了。所以他的就像你讲，他是欧悲嘛，我觉得根本就是欧诶，不悲啊， 不悲，对对，哦，对对对， 漆黑一片的，你知道吗？ 对，所以这种人放不开，然后也不敞开自己接纳很多东西。 那小燕，你觉得这样的情绪有必要存在吗？ 我自己感觉啊， 对， 情绪绝对有必要存在，就是你可以发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负面的太多的，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给对方一点时间，那如果你的情绪太过了，而且时间拖太久的话，那就很不 OK。 可是重点是 不行， 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太过了？ 周边的人会给你反应，但是如果是现在那种泥沼里面的，可能没有办法，可能就是至亲往生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人，没有任何的陪伴带领，有可能会一直陷入死地吧。那个死地可能就是一蹶不振，然后甚至就像你刚讲的，可能会那个自杀啊之类的，就是对自己不好这样子。他觉得他不值得存在， 对，会觉得自己 没有那个价值。 对 对，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一直在讲，其实，在前面的喜跟怒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在讲，就是有遇到发怒的人，或是有情绪上问题，其实我觉得周边的人，如果你看见，一定要陪伴，甚至就像你讲，你会逗你那个亲戚，对不对？ 对， 他还骂你没见 三八， 哎， 不正经，对 对啊。可是至少你做了。如果这个社会都是都像你这样子，很厚脸皮这样子哈，大概这个社会很祥和。 我以为基督徒都很厚脸皮。 欸，我们基督徒都常常被泼冷水好不好？ 真的， 关心人家，然后人家 还不想理你。 对，因为他觉得你没同理心啊。 对对对， 叫我祷告，祷告能够干嘛？我爸爸都不见了，妈妈都不见了，我靠山都不见来祷告。 对啊，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可是我们能够接纳这样子的人因为他正在痛苦当中嘛。 对，我觉得需要时间， 欸，需要时间， 还有 一定要给人时间空间， 对， 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说，当你在悲伤的时候，不要立即去处理这件事情。 没错， 就有一些人是因为情感上的悲伤， 对， 结果他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去跟他问那个清楚，我一定要、嗯、我一定要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嗯、你立即想要处理的时候，你知道吗、嗯、因为那时候你悲伤带出来的愤怒， 对， 尤其伤害到对方， 嗯，对， 尤其伤害到自己， 对，那种言语是已经听进去、嗯、已经伤到对方了， 对，不要说言语哦，有时候 还会动手打 人，就变暴力了，对、嗯、因为你一直逼，可是对方可能就觉得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谈， 对啊， 可是到最后很多社会案件就是这样出来， 对，一定要冷静， 我觉得当你悲伤的时候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啦， 对，先睡觉啊， 困到爸爸， 对， 假白肉都困到爸爸， 困到爸爸，睡觉， 哎，睡觉起来说，哎，突然看到另外一个美女，然后就哎，离分手分得真好的， 好啦， 真的 真的好啦，我跟你讲，哀伤的由来，好不好？其实我们也差不多都了解啦，就是很多人事物的发生啊，嗯，那些打击啊，可能就由那边出现，你就受影响。那这边上面写哀伤的由来，有很多丧失对自己有意义的人、嗯、就是刚刚有讲到亲人嘛、 哦、亲人觉得很有意义、嗯、 对，还有丧失身心健康或所属的东西 啊，你讲的很文言文，你知道吗？你可以讲白话文一点， 对， 你不能照念，小燕你这样照念很不好， 对，我照念，对不对？我们要来解释。 好，来，好，什么再 讲一次，丧失身心健康，也就是刚刚说的有可能 身心健康 暴饮暴食 哦， 对，然后还有所属物，有可能小狗不见啦、啊、 嗯、哦、 或者是 他最珍贵的有纪念价值的， 有纪念价值啊，老公老婆送的那个结婚纪念的戒 戒指啊 、嗯、不见了啊，然后还有很多类似像这种自己的这个自己身上的东西哦，就是亲人以外的，然后还有丧失原有之价值，神往刚刚说到的，我跟你讲这个在演艺圈还有政治圈很多，有人受不了就会自杀， 失去那个位阶吗？ 对，还有权力， 权力 还有 地位啊，荣誉啊， 对， 名誉啊，一蹶不振啊，很多这种状况、嗯、像很多艺人，假如说他的表现，有一个我还记得有一个艺人，一个女的，然后高高的，然后身材很好，头发短短的，那时候哈、啊、头发短，然后他主持一个国算是国宴吧、 哎、 的主持， 对， 然后后来他真的讲的不是很好，讲错话， 对， 他又没有照稿念，因为你知道其实如果是国宴上的他一定得照稿念，除非他是什么张小燕、啊、可能没有人敢说什么，但是张小燕他很得讲的都一定很得体， 对， 然后那他因为很年轻，但是他那时候还蛮红的，所以就我想应该有人会猜得出来是谁，那他后来就因为在国宴上面讲的非常不得体，然后被抨击，哇，他那时候真的有一种好像生不如死的感觉， 嗯，一定的啊， 对， 他虽然全民霸凌， 对，就觉得说我、哦、怎么找这种咖来主持国宴、嗯、对，所以他就很就是很痛苦啊， 嗯， 他就一直陷在那种那个批评论断啊、嗯、舆论里面，自己一直陷入、嗯、一直陷入、哎、可是后来他走出来，所以我觉得你们去想想看，其实这很简单，当然当事人可能不简单，但是我们其实就是两条路，一个你要往好的，一个你要往坏的，自己选择，那他是走出来的人、嗯、那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就是他后来自己提振精神，然后在跌倒里面又站起来，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他就可以侃侃而谈他的过去， 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棒， 对，其更多人有帮助， 对， 走过来的人， 走过来的人， 对，所以不要小看你的经历， 对， 如果你走过， 帮助好多人、啊、 有的人会隐藏这样的经历啊，我曾经得过忧郁症啊、嗯、我曾经走不出来，我曾经怎么样，他很怕人家会觉得过度的解读他， 对，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害怕，就是说你其实如果你真的经历过这一招，其实你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对啊， 嗯， 哇，那真的是我们周边的天使了，对不对？常常 对 常常说一些这个可以帮助人的话， 对， 嗯， 好啦，那有人说悲伤的时候就去祷告， 对，祷告超棒的，我觉得祷告就会让你的心情完全的安静、 嗯、 很多人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们都可以试试，因为我们从之前就一直在讲，其实建议大家哦，真的试着跟耶稣祷告， 然后祷告完要记得奉耶稣的名哦，阿们哦。 欸，我们从第一次抱抱就已经有讲了， 对，所以真的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祷告行列，短短的三秒钟也好，五秒钟也好，就是跟耶稣建立关系了。 你知道吗？我前几天心情很down， 对， 就是很难过，然后心情非常非常的down， 对， 然后我真的是靠祷告欸。然后祷告完之后呢，你知道耶稣就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你齁就是还在看人啊，你才会受伤啦。你来看看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伤。我真的你说到这样欸，我说 好棒 啊，原来我还在看人哦。就是你会期待人家对你好一点，你会期待人家多给你爱一点，你会期待人家多帮帮你的忙一点，可是对方可能自己也忙得要死，他根本没办法理你。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在失望当中，然后就受伤就难过，然后耶稣就说你齁就是齁都在看人啦，看看我啦。真的， 对，耶稣真的是太可爱了，他真的是我们的朋友， 真的， 所以你都可以跟他聊天祷告。 对，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有亮光哦。 谢谢。我虽然台语歌唱的也很怂，但是呢我告诉你哦，嗯哼，我刚刚讲的也有很怂吗？ 不会啊，耶稣就是这么可爱啊。 要带这首哦，我认为这是一首带着有一点点灰色色彩的，因为就我们讲哀嘛， 对， 有一点点灰色色彩的诗歌 哦，灰色色彩让大家听听看， 大家一定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诗歌怎么会灰色啦？ 哎，很奇怪呢。请春慧来讲解一下哦，这个诗歌里面， 可是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们那种很悲伤的心呢，再一次提升起来。前面真的是很灰色哦。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肠的想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信任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圣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我道路。 我觉得它的旋律有一点点灰色的感觉，有没有？前面都很灰暗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后面是带着盼望的。仔细听好啊。 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肠的想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信任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 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然若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吸引我道路。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呜呼，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让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然若无力，神灵帮助，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前几天哦，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是一直唱这首歌， 哦、好棒哦，这首好好听哦， 好听哦，嗯、对， 我要抱抱你， 谢谢。我刚刚那个真的不是哭腔，是真的卡痰。好，我们请小燕为我们现在正在陷在忧伤里面的人啊，哀悲哀的人这样子来祷告，好不好？ 好， 最后我们邀请小燕为大家来祷告。 OK， 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嗯，让我们今天真的再次的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刚刚唱的两首歌，不管是落后先这个有关，要及时孝顺父母，不要落于那样子的后悔跟哀痛当中，还有刚刚主你的爱，让我们在人生的低谷，不管高山低谷，主啊，我们遇到的苦难，我们都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坚信的依靠你，知道你是我们复活的救主， 所以主，我们真的是在这边要为现在正在收听还不认识你的，甚至还有认识你的我们的家人好朋友们，我们在这边要求主耶稣帮助你，让你能够走出那个忧郁、那个忧伤、那个悲痛、那个哀痛、那个伤心欲绝的程度。主，你都知道，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你都爱。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周边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环境当中认识你，知道你是赐平安的主，让他们在忧伤的人，主耶稣，你为他们预备可以陪伴他们、跟他们讲话的主，让他们能够得着安慰、支持与鼓励。 Amen. 我们相信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这一点，都能够关心对方、包容对方、接纳对方，主啊，我们相信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都会很祥和的。主，你与我们同在。对，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就是帮助那些哀伤的人，让他们知道主啊，从你那里可以重新得力的，可以有更好的人生的。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在收听的每一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然后呢身心灵都很愉快。 阿门。 耶，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 谢谢大家。 今天呢，只要你有留言的有跟我们分享你的情绪， 对， 就是刚刚小燕前面有讲到，就是你哀伤的时候， 对， 你怎么， 你曾经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跑出来， 行为反应，如果你只要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都会送你刚刚的那个落后下乐谱、哦、还有你的爱这张就我刚刚唱的这首你的爱， 对，这首好好听， 好听，对不对、嗯、这首歌你的爱的乐谱也送给你。 耶、yeah! 两首歌哦，还没留言，现在赶快留言，为了礼物的缘故 哦。看到真香姐说、嗯、哦，在痛苦的时候安静，对不对？ 听诗歌也有帮助， 对， 你不知道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理性， 只能逼自己放了就对了。 对，真的好啦，真的哎，有人连留个阿们两个字，我要送他吗？ 啊送啊 送啊，只要有留言就送哦，好不好？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送，就是可能就去那个 留言、啊、嗯嗯， 你留言还有把我们的影片，对，还要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到你的涂鸦墙，我就会把这两份乐谱送到你的讯息 message 里面给你。嗯，对， 好 不 好 棒、哦、 加油哦，真的。虽然我们已经结束了， 谢谢， 但是我们不会这个直播不会撤掉，对不对？就一直摆在上面、嗯、然后大家继续留言哦，就会有礼物，然后过了今天晚上12点礼物就没了，赶快留言哦、啊 快点快点， 明天的就没有礼物了。 okay, 你的爱跟裸吼虾，对不对？ 对， 好，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晚安， 下次见，拜拜 拜拜。